第103集，敬圣上一杯。 薛远一走出皇宫，就面无表情地停下了脚。身后的皇宫金光灿灿，庞大无比，但却冰冰冷冷，没有一丝人情味，就跟他的主人一模一样。薛远捏紧了袖中那个龙纹白帕，就这样没有丝毫表情地回到了薛府。薛府众人早已等候他多时，等薛远沐浴完了之后躺在房中时，他仍然在睁着眼看着头顶的梁柱，想了一夜，想了许久，终于想出来办法了。 小皇帝要是以为这样就能赶走我，那也太天真了。 薛远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，他看中了敌方一个头目怀中的匕首，为了那个匕首，他差点在战场上丢了命，但匕首还是归他了。薛远想要的东西，只要有一口气在，他爬也要过去把东西拿到自己怀里。 要么杀了我，要么把自己给我，我还不够听话吗？ 顾元白没给反叛军一日多活的时间，当天正午就在京城之中将反叛军的这些重要人物斩首示众。当事时，徐雄元看着围了一圈又一圈看热闹的京城百姓，看着他们眼中的激动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兴高采烈，才恍惚之间觉得自己是彻底的败了。顾元白都有本事将卢峰斩首了，又真的会让他带着5000士兵逃离京城吗？或许从这时候起，从他被顾元白选上时他就败了。可是他明白得太晚了，5:03人头落地。次日傍晚便是顾元白给功臣们办的一场小宴，宫中侍女忙碌备酒，端着菜肴，宫宴之中的空地上正有宫中的歌舞女在翩翩舞蹈。当今圣上不好女色，看着歌舞的目光也满是清明。薛远喝一杯酒，看一眼圣上，目光灼灼烫人的很。小宴时，为了以示亲切，圣上穿着一身明黄色的长服，偶尔的举杯和抬袖都能看出衣纹上的金纹暗光。薛远以目光描摹着暗纹，嘴里喝了一杯又一杯的酒。他身边坐的就是定远将军，定远将军被众人敬酒敬得已经有了醉意，他转身朝薛远一看时，就被一地的空酒瓶子给惊到了。 呵，薛大人，你酒量怎么如此惊人？ 不远处的常玉言听到这句话，探花郎哈哈大笑地朝着薛远和定远将军举杯。 定远将军同薛九瑶在京湖南待了一月有余，还不知薛九瑶的酒量吗？ 他倒是每日爬到屋檐上晃着酒瓶喝酒，我还总问他一瓶够不够，没想到还是我低估薛大人的酒量了。 常玉言一笑，同定远将军举杯一饮而尽。薛远突然站起了身，端着一杯酒往圣上的方向走去，只是在他还未到跟前，坐在圣上左下手的和亲王就站了起来，朝着顾元白举起了酒杯，低声道： 臣敬圣上一杯。 顾元白余光一瞥，却不经意间瞥到了不远处停住脚的薛远。薛远长眉斜飞入鬓，似笑非笑，看着他们两个人的样子，好像是在看着一场好戏，好像陡然之间疯狗又回到最初的样子了，但好像又和最初的样子天差地别。顾元白收回了视线，侧头吩咐了田福生一句，随即就举起酒杯同和亲王示意一番，浅浅饮了一口。和亲王仰头一滴不剩地将这杯酒喝完了，他看着顾元白这浅浅一口也没有说什么，沉默地又坐了下来，好像就只是单纯地敬给圣上一杯酒。等和亲王坐下之后，薛远才上前，田福生正好新拿了一壶酒水来重新为圣上添了一杯。顾元白笑着道： 薛心这次又出风头了。 这一看就是目光一顿， 薛心手上哪来的滴水？ 酒杯裂了条缝。 顾元白让人给他换了一个新的酒杯，待薛远重新拿上酒杯后，他抬袖刚将白玉酒杯递到唇边，薛远就道： 圣上别喝了。 顾元白手上一顿，抬眸看他， 圣上的眼眸中倒映着水光，薛远喉结一滚，将酒杯中的酒水一饮而尽，然后突然上前一步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过了圣上手上的酒杯，同样喝得一滴不剩。被田福生拿过来装作酒水的清水清甜，薛远面上带笑斯文道： 圣上，这酒味道可不一般呢。 顾元白手还顿在原地，闻言嘴角一扯： 是吗？田福生，将这壶酒水赏给薛青。 是。 田福生上前将酒壶递给薛远，薛远拎着酒壶却还是不走，他的阴影几乎就要将顾元白照在自己身下。过了一会儿他才道： 圣上，您上次说要赏给臣的东西您还没赏呢。 顾元白于是顷刻之间就想起了那个山洞。 这人就是一个土匪，手也很糙，但对我确实小心。 他心里有点渣男的愧疚，揉着声音问： 你想要什么？ 圣上，您曾经穿走了臣的一件衣裳。 哼，堂堂薛府大公子，这还跟朕计较上一件衣裳了？ 这倒不是，臣是觉得那件衣裳圣上穿着好看，应当多穿上一穿。 他在上头和圣上已经说了许多句话，已经有不少人看了过来。坐在左下手的和亲王在丝竹管乐之间听不见他们交谈的声音，但能看到他们过于接近的距离，顿时皱着眉大声道： 薛大人，这是还没说完话吗？ 薛远手中一用力，差点连圣上刚刚贴唇用过的杯子又捏出一道缝了。他笑眯眯道： 圣上，臣送您的玉扳指您还带着了吗？ 这薛九瑶今日怎么竟问这些话？ 顾元白抬起了手，葱白手指间凝重的几乎滴出绿叶的玉扳指裹着细腻的皮肉，跟含着露水的花一般漂亮极了。薛远欣赏地看了许多眼，朝着顾元白行了礼，拿着酒杯和一个故意藏起来的白玉杯悠悠走了回去。一旁的和亲王往顾元白的手上瞥了一眼，眼皮一跳收回了视线，可看到薛远的背影时，那种仓皇之感又凝成了沉沉的怒火。 这薛将军家的大儿子也太过大胆了，敬酒就罢了，竟然还敢从皇帝手里夺酒，皇帝也竟然没有惩罚他，难道是皇上太宠幸这个人才让他如此胆大包天？ 旁人在想什么都与顾元白无关。晚风清凉，顾元白喝了喝清水，吃了几口菜，等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吩咐人撤了宴。圣上从宴上退下去时，和亲王也起身跟在了顾元白的身后。他沉默跟了一路，等快要到寝宫时，顾元白才问道： 和亲王有事同朕说？ 无事，臣想先帝了，就想来宫中看一看。 顾元白觉得有趣，品出了几分不同寻常的意味，他眉头一挑笑道： 行了，既然和亲王想先帝了，那便在宫中暂住一夜吧。先帝平日里喜欢宿在华仪宫，和亲王今夜便宿在那儿吧。 好。 和亲王沉沉应了一声，走前看了他一眼，跟着太监离开了。顾元白眯着眼看着他的背影吩咐道： 去查查和亲王最近有没有出过什么事儿。 等田福生应下后，他才继续朝着寝宫而去。洗漱之后躺在床上，顾元白握着羊脂白玉闭上了眼，手指摩挲了几下玉佩，却突然想到宴上自己用过的那盏白玉杯。 那杯子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